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先是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出行的小贴士哈，今天是10月16号，所以呢今天啊周二啊限行的尾号呢就是3和8。今天的天气呢比昨天要稍微冷一点点。 是的 啊，对，是7到16度。 没错啊，今天在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望出去的时候，感觉雾霾还是挺严重的。 对， 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注意行车安全。同时一定要注意要把车灯打开啊。 对， 一方面是 还要注意防护， 没错，照亮前方的路，另外一方面给行人一个提示，因为说实话能见度确实不是特别的高。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 3和8。 那么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想种哪样锦鲤呢？所以呢欢迎大家通过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是的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的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啊。转发锦鲤究竟能不能使直播间的这个温度下降呢？或者说我们的直播的时间呢能够不迟到呢？这一切呢都这个归功于这个锦鲤的这个灵性啊。所以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哎，转发锦鲤到底有没有好运。这样我们先进两段小歌曲，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资讯。

经济，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青年说，青春每一天，欢迎大家如约而至，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广播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那么今天是10月16号，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3和8，也就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是禁止在这个机动车在五环路以内行驶的。 那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6度，最低气温是7度，天气还是比较凉的啊。在我们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的这个窗户望向去，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阴雨密布啊，雾霾天，对，还是有的，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把这个雾灯得打开。 是的啊，这个给大家行人也有一个提示。 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今天你转发锦鲤了吗？锦鲤是不是真的能带来好运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实时的进行互动。 没错啊，在今天的9点整的时候，我们还会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暑期实践团的成员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暑假他们去了安徽的小岗村，还有北京的发廊厂。并且呢，在整个暑假的期间呢，他们制作了两个非常漂亮的景泰蓝，带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在9点整的时候，我们也会和大家进行分享。 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最关键的是，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哈，可以跟我们一起活力每一天。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新浪的一直播活力982房间以及北京时间啊，都可以同时看到我们实时的画面了。 没错，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青年头条号的第一条，我们先来关注的是北京积分落户的名单。今年的已经正式的进行了公示。那么据了解呢，今年一共有12万人申请我们的北京的积分落户。那么按照北京积分落户的管理办法以及北京市委的要求，那么最终确定了6019人确定为今年可以落户的名单啊。而且我们也进行了公示。 应该是非常幸运的6019人了。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数据哈。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啊。这个积分落户的这个公示人数里面哈，华为这个公司里面啊，有幸拿到户口的人是最多。 是的。 第二啊是 CCTV 中央电视台。第三呢是首钢集团。这三个是位列前三名，分别是137人、73人和57人。 没错，今天早晨的时候，当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曼宁是什么样的心情，我就不停地翻这6019人的名单。我特想看看有没有咱们采访过的嘉宾，你知道吗？ 还真的有，很有可能会有。 很有可能会有。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啊，其实 CCTV 这个居然这个排在了第二位啊。数目呢是73人。 对，73人 啊，我们同行有73人，这可以落户了啊。 恭喜他们。 非常兴奋啊。 对。 除了这个数据以外，其实在这个今年可以落户的这6019人的名单里面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会好奇说，这6019人里面80后有多少？ 对， 九零后有多少？ 有多少呢？ 零零后有多少？ 零零后应该不太可能。 六零后有多少？ 对，因为毕竟是积分落户嘛，他还是要看你的成绩的。 嗯， 比如说你的科研成果，或者是你获奖的那些多少之类的。 没错。 所以说啊，这个说起来，这个数字也没有特别的年轻。最年轻的一个人哈，他都已经31岁了。 哦，是吗？ 对， 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啊，最小的是1985年9月出生， 嗯， 这个最大的是1959年9月出生， 哇，这中间相 差跨度相差26年 啊，嗯， 我想想啊，也就是可能85年的他爸爸也一块儿给落户了， 哎。哎，我发现这个数字很巧，哎，刚好差的是我的整一个年龄， 是吗？ 就差了一个我， 哦，是吗？ 对对对， 你这样暴露年龄合适吗？ 我可能是逆生长哦，就越长越小的那一种。 是的啊，哎，那让曼宁来猜一下，就是今年的这个积分落户确定的名单6019人里面，究竟哪一个省的籍贯哪一个省的人比较多？ 我觉得首先我们得从这个本来就是人口大省里面找， 是的， 山东啊、河南啊、河北啊，这些人本来就很多，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数大嘛，这个积分落户的人也就多。 嗯， 第二个就是得离这个近一点， 嗯， 离这个地方近一点， 嗯， 离北京。 我不这样认为 啊， 我觉得应该是广东啊、福建沿海的比较多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总感觉他们。这个可能经济实现的经济价值比较高一点，沿海城市的这个思路比较创新，所以说可能有的时候积分落户的时候也会考虑这方面。 哎，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 有道理啊。 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数据。哎啊，籍贯来自于第一名的是河北。 河北，啊，这离得近。 第二名的是辽宁。 嗯。 第三名的是山东。 你说我是不是三个里面猜中了俩？ 是的啊。 还行吧。 第四名的是黑龙江。 嗯， 第五名的是内蒙古，可以这样说吧，就是基本上，东北是占了半壁江山， 嗯，北方城市基本上都是 北方城市，没错啊。除了这个以外，很多人也会还会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哎，籍贯有了， 嗯， 这个工作单位也有了，年龄也有了，嗯，还想看什么？ 还想看看什么呢？还想看看他们， 就是还有其他的有没有一些比较好奇的数据？ 嗯。我觉得会不会看看他们这个出生年月哈， 嗯， 这个会不会有一些相同之处呢？ 出生年月有什么相同之处？ 比如说这个都是7、8月生的呀， 嗯， 都是2、3月生的呀， 嗯， 或者他们这个积分落户的能力就很强，这样说起来。 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吧，这个数据特别的好玩 啊， 就是居然啊，在这个6019人里面，有97人的身份证号是110开头的。 哦，这个的110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是北京人。 对，110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北京户口的，基本上都是110啊，就是北京出生的啊。 然后他迁出去了。 对，就是他们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觉得可以给这97人做个专访。 你绕了好大一个弯子。 就是体会一下他们是如何从北京迁出去的户口，又是如何迁进来的。 哦，就是讲一下他们的心路历程。 就讲一下心路历 程。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对啊，就是可以做一个97人的北京户口迁移之旅。 哎，所以啊，这个没有拿到户口的同学们哈，不要气馁。 嗯 嗯，也许你转发锦鲤是不是也就可以拿到了呢？ 哎啊，接下来我们聊的就是转发锦鲤的故事。 嗯，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关于锦鲤方面的事儿。 对，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为什么刚才说这个转发锦鲤你就能拿到呢？ 嗯， 是因为最近哈，一个叫信小呆的一个女同学， 嗯， 她最近中了支付宝的中国锦鲤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全球免单大礼包的这个锦鲤大奖。 嗯，没错。 所以她自己调侃自己，我下半辈子是不是不用工作了呢？ 嗯， 这一时间哈，这个锦鲤这个事儿啊就特别火。 嗯， 而且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了有这个限量款鞋子的锦鲤， 嗯， 有出去旅行的锦鲤， 嗯， 还有就是各种各大视频网站免费会员的锦鲤， 嗯， 各种各样。 嗯，据了解啊，这个一开始锦鲤先火起来是从支付宝开始的。 对， 支付宝8月的时候做了一个叫做免费国庆旅游活动的这样的一个锦鲤， 嗯， 就是大家谁转发的多的话，有幸被抽中的话，就可以免费的去国庆期间出去玩一趟。 对， 于是呢，转发锦鲤就开始火起来了。 嗯，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能火起来。 其实一开始， 而且我说实话，我觉得那锦鲤图长得挺丑的。 其实一开始啊，这个转发锦鲤成了很多人的习惯呢，是因为比如说哈，有一个人觉得我要转运，考试了我想取得好成绩，面试了我想拿好工作，怎么办呢？就这个我就想啊，我转发一个锦鲤图，我图个吉利吧。其实这个最一开始啊，是有人有一张锦鲤的图片，然后下面写了文字说转发此锦鲤就会有好事发生，啊，很多人就开始效仿了，说这个转发锦鲤吧，说不定就真的会有好事发生呢。后来哈，就是锦鲤就被成为了一个象征吉祥如意的这么一个形象吧。 没错啊，今天早晨的时候我还专门上网搜了一下啊，发现其实转发锦鲤这件事在古代早就有了 啊就是、他们怎么转发啊？ 对，很多的这个古代从西汉开始啊就开始流行，有的时候画一张锦鲤的图贴在自家门上。 哦， 所谓的鲤鱼跳龙门就是这个意思，就好像就是哎，我家的门就变成了龙门啊，就是有好事会跳到我这个龙门里来，叫锦鱼跳龙门。好像从西汉开始有一本书上也在记载说，鲤鱼呢是可以给大家带来吉祥好运的，因为它身上都是金光闪闪的鳞片。 所以可能它一开始就有这个吉祥的寓意。 哎， 但是现在大家被网上转发了以后，就越发的疯狂大家转发了。比如说一开始在微博上面会出现很多，但后来呢就变成了这个朋友圈也有了。QQ 空间也有了，微信群里面全都是锦鲤。 如果大家这个平时对锦鲤很感兴趣，或者说发了锦鲤以后遇到了什么好事或者奇葩事，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分享。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活力982的房间新浪一直播找到我们，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好，接下来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更有意思了啊，就是在重庆居然惊现了一个火锅。很多人在里面泡澡， 火锅泡澡， 而且呢这个火锅里的水呢都是红色的。 我刚才还想说，我说这个火锅泡澡可能只是拿一个锅形状的浴池吧，发现这水也是红的。 就是世界已经阻挡不了重庆人民去吃火锅了。 你知道吗，就是 我在想是不是他们是在这个火锅里面就是直接 做自己涮自己吗？ 对，自己涮自己，然后还跟服务员说来给我来一份毛肚。 之前哈，我看到一个就是微博上面的段子，他说重庆人对你表达失望的时候应该怎么说呢？行行行，那你吃鸳鸯锅吧。 有这个情况啊。其实在重庆的时候呢，遍地都是火锅，但还真没见过在火锅里面泡温泉。据了解，这是一个旅游景点做的一个营销的手段吧，其实就是一个长得特别像火锅的温泉泡池。 对，而且它那个颜色是红色的。 对啊，里面的颜色可能是就是一些物质啊这个泡的比较好，对身体也不错啊。是红色的，确实是红色的。而且据了解啊，这个火锅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 小道具是吧？ 对，塑料的白菜啊，塑料的牛肉啊，然后塑料的这个毛肚啊， 就感觉自己是被涮的一员。 是，就感觉身临其境啊。 这泡完应该更想吃火锅了吧？ 我就担心，比如说泡完以后，他身上这味道怎么办？ 说明那个红汤真的不是那个辣椒加牛油的红汤。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过去看一下，在重庆啊。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时段。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联合大学暑期实践团的学生们，他们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居然去了安徽的小岗村和北京的发廊厂，这两个地方 看起来不太达标。 对，为什么他会暑而且是一个团啊？ 对， 暑期的时候居然去了这样两个不搭嘎的地方，而且居然还做了两个景泰蓝。我们一会儿揭开谜底，看看这两个景泰蓝究竟长什么样。 好， 稍事休息。 青年说，继续说。 到不了。作词范玮琪，读歌人王悦。你眼睛会笑，弯成一条桥，终点却是我永远到不了。感觉你来到是风的呼啸，思念像苦药竟如此难熬，每分

今天呢是10月16哈，节目开始之前呢， 曼宁还是忘了报自己。 怎么回事？我就一心想着转发锦鲤是吗？ 这样重来一下啊。 好 啊，北京时间呢，这是你看都8:43了啊，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曼宁旁边的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张悦旁边的主持人满宁。 今天是10月16了啊，限行尾号是3和8。出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刚才看到在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望向去，好像能见度还不是特别的高， 雾比较大。今天是阴天啊，而且呢今天是多云转晴，也就是到下午的时候啊天气就晴了，最高气温呢是16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大家啊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 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观看我们正在为大家视频呈现的直播间的场景。我们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今天你转发锦鲤了吗？转发锦鲤真的可以给你带来好运吗？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那么在9点整啊，也就是现在吧，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北京联合大学暑期实践团的成员们啊，伍思琪和无忧啊，这两个人的人名都特别的好听。 对，无忧是哪一位呢？要不先请他们来介绍一下自己。 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今天他们二位也带来了非常漂亮的两个景泰蓝的盘子给大家来看啊。我们来切一个镜头让导播老师。 哎，现在已经看到了。 好吧，我们邀请伍思琪和无忧两位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先从思琪开始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的伍思琪。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的无忧。 你看两位都是搞艺术的，一听就能听出来 啊，这你都能听出来， 我能通过无忧的这个声音就 感受到他的艺术气息， 对，就能感觉到一点点一点点的忧虑。 他不是叫无忧吗？ 无忧， 那你怎么能感到他的忧虑呢？ 就是你看他说话的时候就是音频非常的低，然后再强调艺术学院的时候把艺术两个字咬得非常的清楚。就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的无忧。 无忧自己考虑过这么复杂吗？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景泰蓝的盘子吧。我们让导播老师给大家还是切这样的一个近景的镜头。 很特别啊。 左边的是和谐号。 和谐号。 复兴号。是吧？ 对， 复兴。复兴号。 复兴号。那么右边的这个是1978到2018，那是就改革开放40年。 也是我们建校40周年。 哦，也是你们建校40周年。 对， 然后右边上的这个东西是我们学校的那个综合楼，就是我们的地标性建筑。 所以 BUU 这个简称是北京联合大学的简称。 对。 很特别啊，这。 我跟你说啊，其实我觉得 BUU 这个连起来还挺好听的，就 biu。开个玩笑啊，今天 好冷啊。 其实伍思琪和无忧作为北京联合大学暑期实践团的成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聊的其实是关于他们能把安徽小岗村和北京发廊厂这两个让大家联想不到的两个地方能够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怎么结合的呢？ 对，如何结合的给大家来解答一下。这样吧，我们先请思琪来给大家说说为什么北京联合大学的暑期实践团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会去这两个地方。 我们选这两个地方的时候，第一就是因为今年是2018年嘛，然后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所以我们想就是继承这个改革的精神，然后同时就是我们是在19大报告的这个大背景下，然后坚持了文化的自信，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所以我们又是学艺术的嘛，然后我们的专业都是设计，所以我们就想要用艺术的手段去表现出我们传承了这个艺术的精神，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个景泰蓝，这个工艺。 所以就是先去看一下安徽的小岗村的这改革个40年的发展的一个状况， 对， 然后又回到了北京发廊厂去学习传统技艺的景泰蓝的技术，然后呢制作了这两个景泰蓝的盘子。 对， 这两个盘子是你们亲手做的吗？ 对，从设计稿到掐丝点蓝，每一步都是由我们的参与。 这是一个你们这个暑期实践团的所有的成员都参与了。 对， 大概有多少人？ 大概有10个人。 十个人做两个盘子也确实不容易啊。 嗯，对。 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他们一共周期需要多久呢？ 大概有 一个月。 对，差不多 要一个月啊。 对， 我刚才还想问，我去一天能不能做出 来？这也是我们一开始想，我们当初想的是一个星期结束所有，然后后来发现并不可能，因为掐丝其实看着就是你觉得听起来掐丝很好掐，但是那个铜丝特别细、特别小、特别不好掐。我们光掐丝就掐了一个多星期。 就是这两个作品光掐丝就一个多星期。 对， 你们之前有练过或者学习过吗？ 没有， 也就是从零开始。 对，哇， 这中间你们觉得最困难的是这个环节吗？ 对。 那一个月里面，这是一周啊，还有另外的三周你们在干嘛呢？ 我们就是用我们去实地调研嘛，去安徽，然后回来之后设计稿，然后掐丝，关键是掐丝完了之后是需要去焊制的，就是 焊制。 对，这个丝要是焊在这个铜盘上。 所以每个人的分工还不同，比如说前期设计的时候，你们一开始为什么要考虑这两个图案？ 对， 和这是一个复型号，对吧？ 对。 然后那边这个肯定是40年了，1978年到2018年，这栋楼应该是北京联合大学的教学楼。 宗实楼。 宗实楼是什么意思？ 就是结合，就是有教学部分也有。 不会是你们艺术学院的教学楼吧？ 不是不是， 各学院的共用一个楼。 对 啊， 综合。就是录制啊，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师的录制讲课，或者是同学们上课，还有老师办公的地方。 哎，曼宁，其实对于我来说，北京联合大学就是我心中的痛。 为什么？你又没考上。 对，就是， 昨天清华大学你就没考上，今天联合大学你又没考上。 对，其实因为就是当初报志愿的时候就感觉，就是像什么中国农业大学啊，然后北京林业大学这些学校都感觉太高大上了。然后呢，仔细一看这个报志愿的名单，突然发现一个北京联合大学， 觉得这个也很好， 就感觉是所有大学的一个集合体，就感觉很狂傲的一个名字。然后我就把它报上了啊，报上以后结果还是没有考上。 所以你后来就去了。 对所以后来我就去了，就上了上了这个高五高六嘛。最后 啊，你上了你今年五十几了。 刚才我讲积分落户的时候，我就觉得85年的这个最小的是85年的，我心里我心态就特别不平衡。 崩了是吗？ 对，就崩了。我就感觉曼宁心里面还是觉得啊还好一点啊，就感觉还没有超过自己的年龄。 我觉得31岁哇好厉害。 对对对，就感觉是这样的啊。好吧，我们还是听两位聊吧啊。去了安徽的小岗村，然后又去了北京的珐琅厂。到了安徽小岗村，和你们想象中的一样吗？思琪。 不太一样。 就你一开始想象的是什么样子？ 我想象的是 就是一个村儿。 它不单是一个村，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来参观的人就是起码会稍微多一点，但是其实就是没有太那么繁华。 没有太那么繁华。但是到了那里以后的感觉是什么样？ 就是原来还是朴实。对。 就是整个的面貌呢，你感觉的，比如说你进去小岗村的第一条大马路的时候，会觉得很宽阔吗？ 对，的确很宽阔。 然后左右两边的这些建筑，会让你觉得它还是一个村子吗？ 不，就是那条大道真的很宽，就是然后两边的建筑也是很繁华的这种很新啊那种，就是它跟外面就是小岗村的外面真的是一个对比，就是小岗村的外面真的就是就是小村的那种感觉，但是里面一看就能看出来，就是真的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对比。 如果让你分享你在安徽小岗村这几天的所见所闻的话，你会有哪些故事和我们分享的？ 我觉得安徽小岗村的故事应该是吴越会比我分享的更多。 为什么呢？ 就是在那块我真的就是热到不能正常的思考。安徽那几天的确很热。 所以这是暑期 吴又还能正常思考。 来这样一看啊，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呢，是我们青年服务国家首都高校暑期实践团的系列展示的特别节目，今天已经进行到了第9期。前面这几期我说实话，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是因为挑了凉快的地儿，所以才去的像什么三江源呢， 甘肃啊， 甘肃啊， 啊，还有去哪儿的？ 还有去河南的，那应该 还有去延庆的，这都很凉快的地儿啊。啊，这挑了安徽小岗村，你看看人家这 很不容易， 思想觉悟是不是？无忧来说说，到了安徽小岗村，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的第一印象吧，就觉得就是从那个火车站出来的时候，就是跟咱北京肯定是不是特别一样，就是那边可能相对来说咱们比较落后。在经过路途中没到小岗村的时候，感觉就是跟咱们的农村相对比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的。但是当我到小岗村的那个一进村的有一条大马路，我就觉得这个村就是跟咱们的北京的村来结合的话，我觉得他们那个村是比咱们要是好的。再往里走就有一些什么地标性建筑，什么沈浩同志的那个博物馆，等一些博物馆吧。就感觉这个村就是徽派建筑，好像是，就是说跟他周围的也形成了一对比，确实是他是咱们那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第一村，就是特别好。当我们就是他有一个博物馆是那个当代农家吧，就是那个有一个很简单，首先一进去是一个就是当年在他那个没有就是那十八位村民没有签就是这个大包干这个制度的时候的那个屋，是特别破旧的，就可以看出它是草棚子。当我们再就是看它的一些屋里的陈设的时候，就很简单，就有一个木凳子木椅子，就是很破旧。之后我们再去它后面的院落里，就是很明显，就是咱们的90年代的那种专制建筑，就是感觉他就是说他签了这个大包干制度之后，就感觉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这就是屋里的陈设也有了电器，什么收音机，这个当时缝纫机也有，就是这两个建筑形成对比之后，我们出来的时候再看他那个现在的建筑，就是说就是这三个阶段吧，算是有一个明显的提高，这也是咱们改革开放就是成果吧，我觉得是。这就是我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啊。这和你想象中的一开始的安徽小岗村还是不一样的 啊。对， 那到了北京发廊厂以后又有哪些故事可以给大家分享？这个发廊厂里面你们肯定会看到很多精彩的景泰蓝。 对， 曼宁，其实这些地儿我都去过 啊。你都去过 安徽小岗村，我也去过北京发廊厂，我也去过。 我发现你还挺能跑的。我发现这些那个大学生暑期实践团去的地方你好像都去过。 是的啊，作为一名原来跑教育的记者我该去的地儿我也都去了啊， 深入到各个基层。 北京联合大学我也去过，只不过北京联合大学去是这个当时是我们的一个学生会的联合会在那里搞活动。你看联合大学就是厉害哈，把学生会的联合会也都搞在一块儿了啊。北京发廊厂里面应该有很多技艺非常高超的师傅，包括还有很多你们看到了很多历史传承下来的景泰蓝的一些图片啊，还有实物吧。思琪看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就是觉得这个景泰蓝的技艺真的是就是它很震撼人心，真的是那种巨大的那种就是大的那个瓷器啊什么的，真的是很精美，就是很小的图案拼成那么大的一个瓷器，然后颜色也很好看。就是我们不是坐地铁到北京发廊厂嘛，然后景泰蓝那一站的那个地铁里面，它的那些柱子的包柱子的东西都是用景泰蓝就是发廊厂制作的，然后去给他们弄的。其实从地铁里面的时候就已经能感受到这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觉。 其实我之前啊，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就我用的一双筷子就是景泰蓝的筷子，然后其他人用的都是木头的筷子。然后有一天呢，我那个时候很小，就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就开始在那玩。玩，我把那筷子折断了，然后大哭一天。我对那个东西真的是很喜欢。 我以为是你父母打了你一顿，然后你大哭了一天。 没有，是我把那个筷子我自己折断了。 那也太厉害了。 你看曼宁 作妖。 曼宁今天呢不仅暴露了他26岁的年纪， 你还要再重复一下吗？ 还暴露了他小的时候力气大的年纪。 你还暴露了你自己去过好多暑期实践团去过的地方。 因为毕竟年纪摆在这里，还上过高四高五的人是吧，还是有这样的信心的啊。这样吧，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呢，思琪和无忧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了这次他们暑期实践团的一些照片和影像，我们也在此在青年说这个节目里给大家播放一下。北京青年广播呢，这段时间正在举行的是我们青年服务国家首都高校暑期实践团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啊， 没错， 分别来了像清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还有什么？ 还有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石油化工学院啊，这些学校的学生们都展示了他们去往全国各地的这些地方，所有的这些收获和感受吧，我们都会很感动。我们先放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继续听大家说。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我国西在南，风险少，西海风，南以566海里，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上午9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心脏蹦蹦跳，为了杀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 你不 重要，为了杀你的花哨，你不说爱我我就 no no no。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 no no no no no。 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张悦旁边的主持人曼宁。 曼宁终于介绍了自己了、 终于记得了。 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大家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呢觉得无聊想解闷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AM927。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可以收看 的 广播 节目。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左下角的青年说这个视频直播里面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这个新浪一直播里面的活力982房间，还有在北京时间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没错。我们今天请的嘉宾呢是北京联合大学暑期实践团的成员们。今天他们带来了两个景泰蓝，我们请导播老师先给个特写。 其实这个景泰蓝刚才我比较好奇就是我印象里面的景泰蓝都是那种比较传统的花纹，比较传统的颜色，比较传统的这个内容。但是这次我看到之后，我说原来景泰蓝可以做成这样啊，就完全超乎我想象。 刚才呢这个思琪讲了发廊厂看到的这些情形啊，你们到最后的时候形成这个作品的时候和师傅学了多久呢？比如说是每个人都要在上面点呢，还是说每一道工序是有分工的？ 一起都就是每一个人都进行掐丝，然后都一起去点蓝， 一起去点蓝。 对， 那点的那肯定不匀呢。 这能配合好吗？就我也很好奇。 就是因为它是要点2到3遍的，就像我们最后是点了3遍。就是其实点蓝挺折磨人的，因为它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序呢？大概 就是它是有那种颜料，它的颜料是成粉末的，它是要配合水，然后把这个颜料铺在这个盘子上。就是主要就是靠这个粉末质的颜料，然后去在上面，然后烧制这个颜料，最后成这个成色。 用什么工具点呢？ 用滴管。 用滴管。 那就是一滴一滴，然后铺平整个盘子上，对吗？ 对。 哇，所以这个我觉得很熬人啊。 大概的时间，如果做好这一个盘子需要多久？ 一个月差不多。 他们刚才说的是需要一个月。 需要一个月的话，你们连学习带把它做完，应该时间会更长一点吧？ 就是我们是每天都去。就是从早8点到晚上，就是人家开门到人家关门。然后就是直到轰我们走。 是的啊，就基本上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开播一直到结束播音的整个心路历程差不多啊。早晨8点开始我们推开推子，这人家就开始坐在那儿画景泰蓝了。咱们这直播间关灯的时候，导播老师锁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家出来了。 所以也很不容易啊，持续 所以非常不容易。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已经来了86000人了啊。 我们看到一个尾号叫做725的网友说大家早上好，还有呼呼这位网友说酷，还有小中马说7547，你们这都是玩代号吗？啊，各位网友如果想要问我们北京联合大学学生什么问题的话，尽可能的发来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 其实我刚才有一个问题想问两位啊，就是你们去的是小岗村， 对， 为什么画出来的是复兴号呢？ 您这个问题好多人都问过我们。 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以为你去小岗村的话，出来的作品应该是跟小岗村有关系的。 你是认为我们就是会出一个那个小岗村的那个大牌楼吗？ 或者是比如说当年按的手印啊什么的？ 啊，这个问题我解释一下啊，就因为我们就是改革开放40周年嘛，小岗村也是改革开放第一村。我们去小岗村的目的就是学习小岗精神，完之后结合这个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最也算标志的就是这个复兴号和和谐号，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个图案就定在这个复兴号。 就 学习的是小岗精神。 是的，而且在这个景泰蓝呢的狼，你看我这在这个景泰蓝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后面这个部分是有一个绿皮的火车的啊，这是一个对比。 对， 一个40年的对比。 哇，你好细心啊，我都没有发现哎。 我都看到海鸥了。 哦，而且我觉得他们 还有高楼大厦。 对，他们那个颜色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个蓝色，他们是中间有过渡的，还有点缀的。 是的， 这个应该很难吧？因为它那个颜色不会就是来回晕吗？ 对，就是有一个工具就得吹它，吹之后把它给吹匀，还是挺麻烦的。那个师傅教了很长时间。 万一要做错了或者画错了怎么办？ 这个伍思琪 可以给大家可以给大家体验一下心路历程。 他这个点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就是说就是点错了之后。 你们11个人是吗？ 十个人 啊，那九个人的心理什么阴影面积是吗？ 最后一点我们交给伍思琪来做，然后他点错了。 就是我们点那个就是蓝天的时候，因为我们要用到4-5个颜色，然后因为有一个过渡嘛，然后它那个滴管里面是水，就是点到最后的时候，如果你挤的太使劲或者是把颜料挤没了，水会跑出来，然后就整个颜色都冲了。我就遇见过3回，就点同一个地方冲了3回。 其实我觉得做这个景泰蓝不仅要考验记忆，还要考验心理承受。 我觉得这个心态要平和。 是的， 我觉得我来 那如果晕掉了，我插一句，如果晕掉的话会前功尽弃吗？还是说还有弥补的可能性？ 就是抠下来重新点。 那其实还是挺费事儿的。 我觉得能抠还算好一点，就是如果说再重新烧一个， 重新换个盘子， 对，那不行。 那工程量就太大了。 所以说大家看到的这个完美的成品，让导播老师再给大家一个特写，这个完美的成品是经过伍思琪3次错误的示范然后做好的啊， 很不容易，我觉得 非常不容易啊。还有一个尾号叫4Y的说黑哥好，黑哥是哪位？ 无忧吧。 啊， 这比起来难道伍思琪会是黑哥吗？ 我终于明白这个4747是什么意思了，是思琪的意思。我说你们为什么老发数字 啊？ 我一看一串4747， 你就明白这个暗语了哈。 不是，我以为是那个过来刷屏的那个投票的那个广告呢。 好吧，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看来思琪在小中马还有这个网友黑儿架这两位网友心目中绝对是一个符号性的人物啊。伍思琪。 思琪 的脸已经红了，你就说吧，这两个人和你什么关系？ 我还是回去得找找这个两个人到底是谁。 还有一位啊，这位网友我没法念出你的名字，因为你的名字是一个点儿啊。伍思琪还是伍思琪啊。伍思琪看来 是不是一个口号啊？这个 这伍思琪啊。五四七在这个音乐节奏上是哆来咪发嗦嗦来拉嗦来拉， 怎么会有拉呢？ 不好意思，我音乐不行。思琪知道五四七的代号是什么吗？ 就是我的名字呀。 就是你的名字。 对，因为他们平时都这么叫我。 就感觉很简单啊，直接扣一串数字。 对， 扣一串数字。那么黑哥肯定是坐在伍思琪旁边的无忧同学啊。 无忧同学这个黑哥的名字顾名思义啊，在我们的直播间这么强烈的光线照射下，在我们美颜相机的照射下，仍然还可以长得那么黑， 该不是去小岗城晒的吧、 嗯、好吧，我们回到我们这次的暑期实践啊，像在安徽的小岗村和北京的发廊厂一共待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是吗？ 对， 嗯，这半个月对于思琪或者对于无忧来说收获了哪些，让思琪先来给大家分享吧。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收获的，我觉得其实有的地方是在就是我们精神上思想上面的，就是 我先插一句啊，有位网友叫做648的尾号的说，无忧好帅，好喜欢你，好想嫁给你。 这是搞笑的 啊，这是搞笑的。思琪你接着说。 就是其实更多的是我们思想上面的，就是我们就是真的是我们这个实践团十个人来说吧，对于我们来说是第一次去这种就是改革圣地，真的是。然后平时因为出去玩也不会选择像安徽凤阳小岗村这种地方去玩一下旅游一下什么的，这可能是我们就是一个机会也对于我们来说。然后我们就是到了这块之后，就是真的是体会到了改革的这种开放之后这种经济上带来的一个发展。然后其实能看出来，就是隐隐的能看出来，其实综合国力也是在提升的，就是从1978年到2018年之后，这是一点。然后对于我们去小岗村，我们真的是觉得就是一种重担担在了我们青年大学生的身上，然后这是对我们思想上的一种成长。然后回到北京法郎厂之后，我们又开始调研，又开始掐丝啊、点蓝啊这些什么的。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真的是十个人一起去团结协作。一开始还是有分工的，到最后大家其实都是为一件事儿在那个出力。这真的 能不出力吗？四七这一点错又得重新点。 对，也是在感谢大家，我三次点错并没有想弄死我，还让我活到了今天。然后也是一种我们团队协作的一种能力也在提升。然后我们十个人一起去做的这个设计稿嘛，然后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设计上的一种创新能力的提升。对，真的是这个头脑风暴真的是太风暴了。对， 黑哥呢？ 我吧，我就是觉得这机会挺难得的，就在这个实践团当中，我们去的安徽小岗村，之后以前没去过，只是在电视或者书里面看到它的一些介绍，但是进去之后确实能感受到当时的当地的农民那种朴实吧，有也就是说比较觉得去一次机会难得。还有就是这个对一个这个发廊厂，我觉得就是很难得接受这个传统技艺。平时我们是接触不到的，但是经过这次我们收获呢，就是我觉得团队合作精神，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十个人当中平时就很难得有一个这种集体活动来说锻炼我们。这通过这次我们收获了友谊，也同时收获了一个团队合作的精神。 没错啊，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小仲马送出了两只泰迪熊，请网友小仲马来告诉我们，这两只分别是给我们四个人哪两个人啊？ 我们明明有四个人嘛。 啊，剩下那两个您看是怎么送吧啊？还有我们叫仙台童老这位网友说无忧超帅啊，还有这个月件说黑哥最棒啊。还有这个是尾号叫7648的网友说56 56 56，这个代号又是什么？ 是无忧吧？ 我发 对对 啊，5656是无忧的意思。哎，我发现联合大学的学生们都喜欢用数字， 应该数学很好吧？ 用数字表达情感啊，用景泰蓝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这种喷薄而出的感受。对于北京联合大学来说，这个思琪是现在是大三，然后无忧也是大三， 对 啊，对于你们来说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啊，心情肯定是非常的开心的， 复杂吧，比较复杂吧。 对自己的北京联合大学，你有哪些想说的，或者说给我们广大的网友来介绍一下 安利一下 北京联合大学？因为其实我们这个首都高校的暑期实践团的展示也是代表自己大学来的，是不是？你比如说清华大学，它展示的就是他们理工男的这种魅力啊啊，比如说北京林业大学就这个彰显的是他们 女子种树大学的 这种魅力 优势 啊，北京联合大学呢？你们很全面，我知道。思琪先来说吧。 安利一下我们学校吧。我们学校就是它是真的是以学以致用，就是让你学到的东西都运用到实践当中，就包括像我们自己实践，因为我们其实我这个专业就叫产品设计专业，然后是工艺美术系嘛，我们经常接触这些东西，然后借着这个专业去， 我跟你说三次点错这事儿千万别给别人说 不能让我的老师知道 你说 对，就是践行一个学以致用，然后我们学院就是探索艺术真谛，然后就真的是以还是更多的是以动手啊实践去为主，然后对想对我们学校说就越办越好吧，也是本着这个城市型应用型大学的办学目标去服务更多的北京啊什么地区，更多的还是服务北京。 好的，谢谢思琪这样的一番言论啊， 吃下你的安利。 是的啊，来无忧，黑哥你说， 北京联合大学就是大家都就是说耳熟能详嘛，就不是 无忧可以把话筒离得稍微近一点。 好，就是我北京联合大学在北京各个地区都有分部，其中学院就很多。北京联合大学建学40周年，它是结合很多专业，最后就是说结合成为一个联合的大学。我觉得在联合大学里收获了也很多，成长了也成长起来了。我觉得我希望就是联合大学能就是越办越好，在那个各所高校中名声也越来越好。 这什么意思呢？ 没 啊，我们看到网上网友也和我们进行了及时的互动。小仲马说北联有547啊，然后小仲马你送出了大概有30朵红玫瑰，你分别告诉我们都是， 可能是只给547的吧， 平均每个人匀多少块儿，你多少只，你给大家分析一下啊。还有 后来发现小仲马只独宠一人， 尾号5Y说大气啊。其实觉得和联合大学的聊天非常的开心啊，尤其是感觉非常的真实啊。你像思琪啊、无忧他们在做这个景泰蓝的一些辛酸历史啊，包括在这个安徽小岗村看到的这些场景啊，都和我们扑面而来的这种学生的气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啊。也希望你们在北京联合大学的学业一切顺利，在未来的路上去实践更多的，看到更多的内容，使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能够做出更精美的东西来，好吗？ 好， 以下就是我们现在全部的访谈了，那就是我们是这个青年服务国家首都高校暑期实践团展示的特别节目的第9期了。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和歌曲以后稍事休息，邀请到的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学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稍后见。 续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2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嗯，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这档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 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互动话题是今天你转发锦鲤了吗？转发锦鲤真的能获得好运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微信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两位学生，分别是我们的应佩成和我们的王红艳啊。这两位可是厉害啊。 啊，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去的这个地方不一般啊。 是什么？ 你猜。 又是一个你去过的吧？我猜。 你猜。 我西藏。 他去的是我老家山东。去了我们老家山东的菏泽。 哦。 啊，距离我们家也就100公里左右吧。 所以你对他们有很深的情感。 是的啊。而且他们还研究了一个我们老家很多人都非常好奇的一个技艺啊。 啊，叫 山东琴书。这样吧，我们先请两位打个招呼给大家，对着镜头。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应佩成。 我是来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王红艳。 佩成可以把话筒离得稍微近一点。 好的。 佩成和红艳呢，分别都是大几了？ 我是大三的学生。 我大二。 你大二啊？ 对。 但我看着你俩都像大四的啊。 是因为他们比较成熟是吗？ 对，比较老成。 对，很稳的样子啊。但是刚才那个佩成说你是什么专业？ 政治学与行政学。 我是汉语言文学的。 汉语言文学。但是你看这两个专业啊，好像和山东琴书也不是太密切的关系啊。为什么要选择暑期的时候你们学校要去这个山东的菏泽，而且还要去研究山东琴书呢？佩成先来说吧。 好的，就是山东琴书是这样，因为我们定的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大的专题，然后我们是想要研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也是经过一些前期的调查，发现就是说，在曲艺戏曲方面，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传承与保护，就是它比较迫切，然后呢，像山东琴书的话，又是一个。因为我们其实团队当中有一个山东的同学，他也是提到，就是说 不会是因为他吧？ 的确是有， 那肯定是个女同学了 啊，不是，是个男同学，也是我是这个团队的负责人嘛，然后我也是其实挺小的时候就是受家里的影响，也挺喜欢戏曲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呢，也是经过前期研究发现，就是说，山东琴书呢，它是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然后现在这个传承的面临的困境呢，就比较。也是说，就像刚刚张老师提到这个，说为什么山东人都对这个山东琴书这个技艺比较好奇，因为山东人的他都不了解自己家乡的一个技艺的话，说明他的这个传承一定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可能说是所以说我们也觉得是这样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内容呢，是我们可以研究的一个方向。 红艳呢？ 我就讲讲我们为什么去到山东菏泽吧，因为其实山东菏泽的话，就是你也知道，它应该就是一个著名的戏曲之乡，然后同时也是民间艺术之乡，更是彭妈妈的故乡，那么其实，而且目前就是山东菏泽列入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山东琴书在内，是一共有17项，像这样一个就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而且它是非常利于我们实践的。同时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山东琴书它的发源地也是我们山东菏泽，所以说我们选择这样的地方是有原因的，也利于我们实践的开展，也是给我们的那个实践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那这样吧，我们就先从山东琴书开始聊起啊。让佩成和红艳来给大家先来讲一下山东琴书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历史上是什么样子，现在的发展又是什么样子，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吧，不然的话咱们聊也没法聊。 就比如说我就很好奇。 对，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新年说，继续说。 好了，一小段片花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们现在请到的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两位学生应佩成和王红艳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他们这个暑假的时候去了我们的山东菏泽，考察了山东秦书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佩成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这山东秦书究竟是个什么书。 山东秦书它是这样，它是一个小团队，比如说有时候是3到5人左右 啊，不是一个人， 对对对，它不是一个人，那但是它里面是有分工的啊，比如说它是有一名角色是专门负责来演绎啊，比如说它有动作的肢体的动作，或者说是一些演唱是主要的嘛，那么其他的呢是主要的就是一个乐队，用来伴奏，他们的伴奏乐器呢，因为山东秦书呢它是结合了弦索乐和一个古筝乐，包括有古筝，可能有坠琴、垒琴、扬琴，二胡，这些我们的一些这个民乐。 伴奏的乐器大概有3到5样。 对对对，可以根据他们具体的这个曲牌，他们会来就是有不同的编排。然后呢，就是它也是一个演唱的，主要是用的是山东当地的一个方言，主要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看吧，现在有一个视频正在播放， 我们来先感受一下，这个是他们已经到了菏泽站。 菏泽古称曹州，位于山东省西南部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地带，在以牡丹与戏曲见长的菏泽大地，山东秦书由此发端应运而生。而本次 CULR 非遗秦淮碑的实践地点，正是享有天下之中美誉的山东菏泽。在为期5天的时间中，队员们紧扣主题，创新思维，以多样方式深度挖掘秦书故事。山东秦书又称小曲子、唱扬琴，是山东地区传统曲艺品种之一，产生于清代乾隆初年，清末呈现兴盛局面，曲珠极真，名家辈出。作为山东吕剧的直接母体，山东秦书底蕴丰厚，价值独特。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山东秦书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是一个山东秦书的一个例子啊， 一个片段。 佩成和红艳，你们去了以后感觉印象什么怎么样？有哪些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呢？ 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就是我们前期，因为我们团员不是有山东同学嘛，我们前期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然后他也是联系了当地的菏泽一些亲朋好友，我们做了一个很充分的准备，然后到了菏泽之后，我们 就是也是特别兴奋嘛，第一次来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就立即了就开始当地的一个调研， 嗯， 啊，走访了所住酒店身边的一些公园啊，或者说一些居住区， 嗯， 啊，上到老下到小， 嗯， 不管男女， 嗯， 几乎没有人了解山东情书， 嗯， 啊，我们想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团队的成员开玩笑说，是不是我们来晚了？就是我们开了玩笑说山东情书灭绝了吗？难道？ 嗯， 然后当时其实有点心灰意冷，觉得。难道这样就是真的就 怎么都没有人知道，当地人 对对当地人都不知道，我们就其实觉得还是蛮就是失望的， 嗯， 那也是后来就回酒店嘛，回酒店之后呢就突然听到这个窗外有那个戏曲的声音， 嗯， 我对戏曲还是比较敏感嘛，就一听到这个声音，哎，赶紧就是召唤了所有的团员，我们说快快快快快，紧急集合啊！ 嗯， 就大那时候真的特别兴奋，一下子听到这样子一个音乐，那么也是马上的就是出酒店去寻找这个 声音的来源， 声音来源对。然后那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去找到之后，是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听众。 嗯 啊，也就是居民嘛，当地的居民，那也大家是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在那里听，嗯。那我们其实也不算太懂啊，那我们也是跟着听，跟着听之后呢，我们问山东的同学说，这个是不是你们山东的方言？他说，哎，挺像，好像是，应该是，因为他也不是具体很懂这个山东情书到底是怎么样的方式。 嗯， 我们也是观察一下说，啊，他一边演奏的乐器，二胡什么也差不多， 也很符合， 对，很符合。嗯，然后呢，等他们这个一曲演奏完毕。啊，带我们跟着一起鼓掌，鼓完掌之后，我们去问那个演员，啊，问那个演员的，演员基本上都是一些上了年龄的阿姨， 应该是岁数比较大， 对，岁数比较大。 嗯， 然后问完之后，说是豫剧。 啊，哦，是豫剧啊！ 对，是豫剧。 我还以为这个时候你就要告诉我，就在此时我就发现了这个山东情书。 但不是，就是它是豫剧。 嗯， 那我们就更加的奇怪，就是说在山东菏泽，就是它是作为山东情书的一个发源地。 嗯，对。 他演奏的甚至都不是山东的吕剧或者说其他的山东快书之类的本地的一个戏曲，而是演奏了一个豫剧，就是河南省 的 对这样一个戏曲。我们当时真的觉得挺奇怪， 不可思议吧， 对，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 嗯， 也觉得这样子一个实践活动我觉得更加有意义，就是更加就是坚定我们一定要去找到山东情书这样子一个信心。 嗯，后来是怎么后来找到的呢？ 后来的话还是联系的更多的是当地之前联系好的这个曲艺家协会啊， 文化单位， 文化单位，对，然后包括一些当地的艺术研究所。 嗯， 山东情书的确是还是存在，他们的确也是在做这样子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 嗯， 但是呢可能说效果不是这么的理想，可能 没有非常非常的普及，但它还是有传承的。 对对 对 主要是农村比较多。 啊，为什么农村会比较多呢？ 因为当时就是我们实践的最后一天，我们是去到了那个运城县李集镇赤楼村。 嗯， 是一个小村庄，当时我们就是长途跋涉进了这个村庄之后。 嗯， 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当地有非常多的老年人，他们是非常喜爱这个山东情书的。 嗯， 而且他们不仅是喜爱山东情书，包括像一些比如说坠子书，他们也特别喜欢。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当时那个运城县曲艺家协会正在组织一个相当于一个就是慰问演出吧。 嗯， 然后当时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下面坐的特别多老年人。 嗯， 然后我们也随意进行了采访，他们其实非常喜爱这个东西。 嗯， 但随时我们就会发现农村跟城市当中可能对于这个山东情书的认知还有喜爱程度是不同的。 嗯， 因为城市里面可能他们更多接触的是一些现代的媒体，现在的媒介。 嗯， 但是可能农村呢他们更多还是依靠一些最基本的还是最原始的一些娱乐手段，所以说他们还是对山东情书挺有感情，而且也挺喜爱这个东西。 嗯，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山东情书更多的受众还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人。 嗯， 年轻人可能基本上比较少，有是有，但是真的数量是非常 会越来越少，是吗？ 对。 嗯，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应该如何把这个文化去传承下去呢？ 就我们也是有想，就是其实我们觉得如果只是单纯的以大学生的视角来做一些纪录片也好，或者说是用一些现在的新媒体手段来进行宣传。 嗯，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当地的非遗的传承工作者他们都是想得到的。 对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些抖音啊，或者说一些优酷啊之类的这种视频的客户端。 嗯， 但是呢其实它只能做一个宣传的效果，但是对于他们的传承其实影响不是那么大。 嗯， 啊，传承我们也是认为只是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传承者，一部分是我们的听众和受众。 嗯， 那么传承者的话我们觉得就是无人传承的原因，一个是这个 技艺它的确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学习，不是说我们学一年两年或者说学一段时间可以快速的速成。 对， 然后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的确是学习这样一个技艺的话，就是花费了这么长的一个精力和时间，它的确也是应该有所收获。不仅仅是实现这个社会价值，是我们只是在传承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它也得有就是 一些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对，就是说的比较现实一点，可能就是它毕竟得靠一个手艺来吃饭。那么这样子一个在像一个市场不太好的环境下面，那它这样子一个传承人就是很少有人去选择这样一个技艺来作为比较艰难作为自己的一个生存的一个，可能很多更多的人是选择一个业余爱好。 对 啊，那么他就不可能那么的精益求精。还有一方面就是受众的话，其实青年人因为现在可以选择的娱乐方式比较多。他之所以古代可以产生那么多戏曲，因为当时的娱乐方式比较少，所以说大家可能唱唱歌唱唱戏曲这样子的娱乐方式比较受大家欢迎。 对， 那么现在也是我们也是觉得就是比如说像相声，相声的话它也是一门就是类似于戏曲一样的技艺，对吧？但是就是郭德纲他可以把相声， 他有一个很好的传承人， 对，有个很好的传承人， 受大众欢迎， 对，受大众欢迎，就是我们需要这样子一个人来让大家就是一下子接受了这个 普遍接受 、包括京剧也是，我们现在发现就是王佩瑜也是受一些青年人喜欢的，青年人是慢慢的就是有一个 青年团体，因为一个人而爱上了这样的 文化，对，一个人爱上一个文化，对，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传承人他自身的怎么样哈，或者是他能给大家带来多少知识文化或者是欢乐是非常重要的，在你们 对对对 觉得现在有找到这样的人选吗？在你们的调研过程当中， 我们调研过程中是有一个青年，我们的青年的一个朋友但是就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具体的一个采访嘛。但是我们觉得他是很帅的一个小伙子， 特别年轻， 特别年轻，也是我们就是我觉得就传承人也是，如果我是我们青年当中的一部分嘛，就是我觉得他是可以更好的有一个吸引力来吸引我们青年去关注他。就是现在很多小鲜肉，对吧？ 对， 就是长得很帅的男生或者说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就会吸引我们去看一样东西，可能是因为他的外表去喜欢这样东西，然后慢慢的才会被这样一个艺术去内涵去吸引。对， 所以这个传承的工作哈，可以说是非常的艰难，而且这个道路是对道阻且长哈，是不是？张悦，你要不然去做那个琴书的传承人吧，我觉得你可以的，因为你本身就很受欢迎，然后用你的流量来吸引这个。 对，然后曼宁就经常和我连线 让你唱一段，是吧？ 对，然后接下来，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在一个，比如说山东菏泽的某一个小村落里，安静的、单独的自己在这儿，没事就。 不，我觉得你得把这个文化发扬光大。 不是，我有一个乐团。 哦，你还有一个。 我是负责主唱。 哦，好厉害，好厉害。 接下来给大家来一个山东琴书。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山东琴书，它结合了像山东评书啊，还有山东弹唱啊， 对， 这一系列的，包括这个京东大鼓啊，这一系列的这个韵律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集合体的一个山东当地的一个非物质遗产的记忆，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山东的历史，讲了很多故事，也都是山东的， 而且山东的方言也在里面。 是的，为什么我那么了解？因为我也去过山东菏泽。 你看，我就说这地儿你肯定是又去过的嘛。 你们去了菏泽，只去了菏泽市里面吗？ 农村也去了。 去了哪些县呢？ 当时是去了一个运城县李集镇赤楼村 啊， 就是他们发现那里的老年人有很多都喜欢琴书。 只去了这一个县，还去了其他县吗？ 其他县的话我们也只是途经，但是没有进去仔细调研。 那你们到了菏泽以后，你们那个当地的同学有没有带你们去品尝菏泽的好吃的？比如说像什么菏泽的羊肉汤啊，像什么菏泽的这个好吃的呀，都没有。 我觉得他们在专心调研。 你们都在专心调研。 对对对。 那你对山东菏泽的这个，这当地的老百姓的那种感觉是什么样？ 特别淳朴， 是不是特别淳朴？ 真的特别淳朴，而且 就 特别热情好客，真的是热情好客。比如说在路上，我们刚下车的时候，就我们特别迷茫，然后就马上会有人过来问我们，说你们需不需要帮助？你们需要打车，可以往这边走。然后就包括比如说之后我们在问路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热心， 主动的去帮助你， 就希望把你就真的是特别希望能把你带到目的地最好，真的就这样。所以说他们真的特别热情， 果然是好客山东， 淳朴，真的。 如果用上一小段话来让两位去解释一下自己这段时间暑期实践在山东菏泽最大的感受或者体会或者学到的东西是什么，你们会怎么说？佩成先来说吧。 我觉得收获最多的就是一个坚持，就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发现与我们的预期想象的完全不太一样，如果当时我们就是真的心灰意冷，就是放弃了，那我们也不会有像今天这样子一个研究的一个成果，一个小小的成果。那么我觉得所以坚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就是的确是一个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面对挫折不要放弃，就是我觉得这样子是就是更加的坚定我这样的一个想法。对， 我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五天的时间当中给我最感受最深的就是两个字，情怀。这个 怀， 对，我们名字叫 CUAR 非遗情怀，对。为什么说这个情怀呢？就是本身我们作为大学生，我们是富有激情的，我们是有家国情怀，我们是希望去服务社会的。那么我们在实践当中，我们也采访过非常多的一些艺术家，就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山东情书国家级南路代表性传承人王振刚老师。他今年是已经67岁，已经退休了，但是他真的就是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精神状态特别良好，而且可以说真的就是奋斗在那个传承一线上的战士。怎么说，就是他作为一个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首先是可能要去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去参加各种的不同的会议，同时对去宣传。另外的话就是他也会在菏泽当地会组织一些活动，然后把那些山东情书的艺人召集在一起进行一个表演演出。然后当时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他说现在就是国家在大力的支持这个非遗的传承，同时他的师傅就是第四代传承人也是给予了他非常大的帮助。所以说他说如果说到他这里他不传，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他的老前辈。然后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让我感触特别深吧，他就说生命不息，传承不止。就你想一个67岁的高龄的一个老年人，他尚且都有这样的情怀，这样的坚持，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觉得我们更需要有这样的情怀和坚持去做我们喜爱的事情。同时利用我们自己所能够得到的资源，还有通过我们大学生的视角，大学生的手段去完成推动这项工作，或推动这个山东情书的发扬光大，就尽我们一个绵薄之力吧。 感觉那个肩上有很重的责任哈。 说得特别的好啊。两位，一位是大三，一位是大二啊。对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来说，你们又有哪些想给我们广大网友和听众表达的呢？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就是，其实这所院校 是一所非常小的大学。 对，但是我们是一个小金尖的院校。对， 你看佩成马上就接过来了啊。来，你说。 对，其实因为我们这个院校， 你们都是就是你们这个劳动关系学院，就是基本上就是爱劳动， 对， 爱搞关系， 因为 是吧？ 不搞关系， 不。 我们习总书记说了，要让勤勉工作蔚然成风，对，所以我们也是一个以中国和劳动冠名的这样一个学院，对，我们的确是有劳动情怀，我们所有的师生都是有一个就是具备一个深厚的劳动情怀的，我们也是一个就是。既然是冠上中国这样一个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样的一个就是两个词，所以说我们也是一个政治功底扎实一个劳动情怀深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概念。 鸿雁呢？鸿雁怎么理解 对自己的学校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因为 或者说你还有两年就毕业了啊。其实我跟你说每次对大四或者大三的学生我都特别的兴奋， 人家大二 特别期待他们找工作的感觉。你来说鸿雁。 就是我大二嘛，然后就是在我大一的时候就刚刚其实踏进学校没多久，刚刚一学期之后就大一下册的时候，就是当时是正值五一劳动节，然后习总书记是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 劳模本科班学生是回信了，当时真的是全校特别的兴奋， 沸腾了， 对，沸腾了，就是朋友圈狂刷，就是说啊，习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然后也是全校掀起了一个学习的热潮。怎么说，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中文关系学院吧，既然有劳动两个字在，就首先我们是要有劳动情怀，其次就是我们也要将这种劳动情怀就是注入到我们平时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当中去，就我们日常学习除了就是要扎实刻苦，同时我们更要去服务社会，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劳动情怀，然后也是在日常生活中也要以干劲、闯劲、增进投入到我们的日常学习，同时也是以小我融入大我，就是在之后就是我们毕业之后吧，也是希望就是可以为校争光，同时也是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好的，谢谢鸿雁和佩成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你们在自己的未来的道路上参加更多的暑期实践，为社会多做贡献啊，尤其是来我们青年说做贡献、啊、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我们青年说做客，这是一个特别开放的平台，刚才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来了90,000多人了，大家都在密切的关注每一个青春学子在自己社会实践的道路上都有哪些感悟，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道路上更多的实践，也做回到我们的青年说的直播间里，再继续和大家分享你们这些感悟，好吗？ 好的，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邀请我们的北京联合大学的学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刚才有一些图片没有放完，希望大家能够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好， 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第三个板块了，叫做青年会客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这个北京联合大学，北京联合大学这个暑期实践团啊，而且他们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安徽的小岗村，一个是北京的发廊厂。刚才呢跟两位也都探讨了安徽小岗村和北京发廊厂的情况、啊、 对， 这两个盘子是这个暑期做的，花了大概有多长时间？四期 一个月 啊。 我觉得你说它盘子吧可能太简单了， 连学带这个带做是一个月。 对， 你们十个人。 对， 你们十个人做的啊。 对，就是十个人一起，然后就是属于边学边做、就是老师那个公益老师就在我们旁边。 就是在北京发廊厂跟的这个老师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技艺的老师？ 我们是有两个老师，第一个是掐丝一个老师，点蓝一个老师，就是不同的阶段是有不同的老师来陪着我们，就是一起完成的。因为北京发廊厂他们也是就是掐丝工艺的老师们就负责掐丝，然后点蓝工艺的就负责点蓝。 哇，果然是术业有专攻的样子哈。这个掐丝是把它一点一点的那个形状勾勒出来， 对， 然后在这个形状的里边去点那个颜料是吧？ 对， 我们看到这是一些图片啊，这些图片是你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盘子就是， 这是哪个步骤啊？ 这个是掐丝， 掐丝啊， 对， 这个掐丝就是应该是这个复兴号这个车的吧？ 对， 啊，这样一看， 这你是怎么看出来是复兴号的那个？ 因为这个上面啊，这个你看这张图片的上面啊，是有海鸥的，海鸥的形状。于是我就断定这肯定是复兴号这个 那你很厉害 景泰蓝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 雏形。 嗯，我们来看，这是在跟老师学。 对，这个应该是其中的那个云彩掐错了的时候，老师在教我。 哎，怎么会掐错呢？ 就是应该是掐单丝，然后我们掐成了双丝。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在点蓝的时候会有，就是会点进去两个颜色。 哦，原来这学问果然是很多啊。 你们十个人做了大概一个月，那学应该学了一个星期差不多。还是说每天还要过去去继续去做， 边学边做是吗？ 对对对，就属于边学边做。 那这次在北京发廊厂去和老师傅们去学这个景泰蓝的盘子的制作的过程当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最大的感受真的是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然后是技艺真的是